呀真快乐，所以我说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来来来来来唱首歌，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一首接一首呀真快乐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孟庭苇2005年红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他重新翻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，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。这首歌曲呢，应该说以他的温柔，以他的清新，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留有浪漫的印象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杜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嗓音带一些哑哑的，就是那种烟熏嗓的阿杜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，叫做一诺千金。 爱一天天在慢慢 就像过了一千年，星空之间连成一片，无声的坠落你的指尖，你的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，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，在我面前如此耀眼，让我为爱一诺千年，为爱我三千一诺千年，交换今生的诺言，我们都流下眼泪感动成不朽的誓言到永远，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，紧紧相随爱情没有实现，定格在最美的一瞬间到千年，我笑颜真的好甜好纯洁，你的侧脸我记得一千年，在我面前如此耀眼，让我为爱一诺千年，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，今生的诺言我们都流下眼泪感动成不朽的誓别到永远，为爱我看见一诺千年，紧紧相随爱情没有实现，定格在最美一瞬间到千年， 这是阿杜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啊，一诺千金。阿杜重回乐坛，加盟种子音乐，那这首歌曲仍然是他所擅长的浪漫苦情歌的那样的一种风格，而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也是一如既往，好像会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当年的那样的一种印象啊。好了，再来听到苏芮再回首，这是他在1988年专辑《不变的心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。

全部变数我不问，只可惜一次次失约能完成，约定也靠天分，幸运幸运仍爱一刻刻骨铭心，明天起无畏记过不幸，想不起想不起相约，谁最后也没有失衡。 这是 Twins 带来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有约》，一种关于约定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啊。那么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，也是表达了一个这种甜蜜的约会啊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白头到老的这个感情誓约。那很多他们的粉丝应该也是看着两个女孩慢慢慢慢的成长，成长为这个女人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吧。黄品源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《狠不下心》。 决定自己活，转眼成空，无人港口，无情风。我的眼神随波逐流，被你拖着走，不想就此罢手，想不透。幸福然而却孤独，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，你像浓雾，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，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，要抓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，淹没我。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